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，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法照的目光落在了法觉的那双手上，他指着那个手对杨炫之说：大人，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杨炫之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做出了恍然大悟的样子。此时站在一旁的道品站了出来，黑色姿衣，淡然自定。他说，法照师父的意思是贫僧二人杀了法觉吗？李苗都看糊涂了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众人都显得很不明白。杨炫之解释说，法觉师父修行的是秘术一门，秘术一门以神咒经本观想为主，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式。但是你们看，法觉师父此时的坐姿，夹腹而坐，双手结的是禁五路印，这种坐姿和修行的方式却是属于……这个时候，站在道品旁边的道宏站了起来，他昂着头大声地说，属于贫僧二人。法丈站起来也大声地嚷道，道品，你们太心狠了，二师兄虽然平日里与你们性格不合，你们也不应该下此毒手啊。房间里的气氛陡然变了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唇红齿白的道品的身上，带着深深的怀疑。南无，道品无惊无慌，啪的一声打开了折扇，说，仅仅凭借一个禁五路手印就判断是我等杀了法觉，实在是有些牵强吧。难道凶手就不能杀了他之后将他摆放成这般模样嫁祸给我等吗？法昌此刻的情绪已经崩溃了，他一把扯住了道品，转脸对杨炫之说，不可能，肯定是你杀了二师兄。大人，此二人早就想杀小僧等人了。杨炫之听出了法昌话里有话，法照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，却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大人，杨炫之果断地做出决定，将道品、道宏羁押，带法照、法昌到官舍大殿。说完了，转身出了门。走到了门口，杨炫之回头看了看大殿，又说，封闭现场，不准任何人进入。所有的人都被军士请了出来，随着嘎吱的一声响，两扇沉重的木门缓缓地闭合了，那具诡异的尸体也慢慢地被黑暗吞没了。铜炉里燃着一炷香，风吹过来，青烟袅袅。法照 盯着那股淡淡升腾的烟，喃喃地说：贫僧真的不敢相信是道品他们杀了法觉，但他们二人一直对我等处心积虑却是事实。房间里静得让人吃惊，外面的光线也开始暗下来了，有一场大雪即将来临了，大殿内极其寒冷，冷得如同大家的心境。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都看着法照那张胖胖的脸。唉，法照长叹了一口气，似乎在内心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他低声说：事到如今，有些话也需要告诉各位了。叮叮，刮风了，灵动了，心也动了。法照淡淡地说：这世界真的竟是魑魅魍魉。他胖胖的身体盘坐着，圆鼓鼓的眼睛盯着墙上的画，盯着画上那被草丛淹没的只露出一对脚的水牛。先前贫僧从未想过会发生此事，从未想过我等会沦落到如此境地。贫僧以为自己的一生青灯古佛，喃喃经声，巍巍尘土便是寂静，但因缘际会就成了如今的样子。众人看着这个胖和尚，被他的表情触动得有些沉默。作为一个修行人，胖和尚法照此刻他的心已经沦陷在世俗的沼泽里。法照直起了身子，瞬间恢复了他的高大威严。他说：贫僧十兄弟三人来自白马寺，自汉以来彼寺已经500年的风雨，是乃天下第一寺，崇高无比。贫僧自幼父母双亡，寺里长大，8岁出家，一直安安静静地做着和尚。白马寺自建寺以来便是皇家寺院，500年中小节无数，大节有3。一是汉初平元年，袁绍联军包围洛阳，将城周围的200里以内的房屋烧毁殆尽，白马寺也毁于战火，烧得瓦砾全无。后虽经过曹丕等的修建，但又于晋永安元年，司马庸部将张方攻入洛阳，烧杀掠夺，战乱兵火之中，彼寺又成为了焦土。第三次就是9年前的大乱，本寺遭烧杀洗劫，破败不堪，寺不成寺，僧不是僧。法照话语悲伤，听了令人叹息，但大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白马寺的历史呢？本寺传承了500年，有一个不传之秘，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僧人用生命守护的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说到这儿，法照看着大家，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：因为这个秘密，尽管朝代更迭，彼此却始终没有逃离位高权重者的觊觎。房间里的呼吸开始沉重了。法照站了起来， 走到了大殿的门口，看着天空说：彼此有一件圣物自天竺而来，一直在寺中，不为外人知。杨玄之的表情变得激动起来，他好像猜到了什么。天竺来的圣物。法昭垂下了头。舍利，佛的真身舍利。什么？佛舍利？舍利？众人一片惊呼声。独孤信双手合十说：大师，我闻佛陀入灭前嘱咐弟子收集舍利，并且造立塔庙，使得后人在见到佛塔时能思慕如来的造化。佛入灭后，弟子们依照嘱托架起香木焚化佛陀遗体，涂皮后弟子从灰烬中得舍佛利八湖四斗，后来天竺八国争分舍利，广为供奉，使得圣物分于天下。佛法东传也有舍利入得我东土，自汉以来便有不少大寺供奉之，但我从未听说过白马寺有佛舍利啊。法昭回礼说：将军，贫僧一个修行人自然不会说谎话，彼寺的这枚佛舍利和其他的任何佛舍利都不同，而且是独步天下的。李苗在旁边说：什么独步天下呀？不就是佛舍利吗？法照呵呵地笑了，然后坐下说：根据本教典籍记载，佛涂皮后得舍利无数，这些舍利分为两类，一类乃是如五色珠般光莹坚固的珠状舍利子，世间现身的大多所谓的舍利便是此种，还有一类是未烧尽的遗骨残片，可以确定的有四颗牙、一节手指骨、两根锁骨、头骨及几根头发，这类才是真正的舍利。舍利子多，真身舍利少，不过这寥寥几件，而真身舍利之中只有一块顶骨舍利，不但最大，而且呈五色，珍贵无比。佛舍利中最珍贵的便是这顶骨舍利。佛寂灭之后，天竺八国兴兵就是为了这块舍利，但当时这块舍利就不见了。其后长久的年月里，无数人都在寻找这块舍利，为此天竺战乱不断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经过佛弟子的秘密保护之后，这块佛顶骨的舍利被放入了一匹白马背上的金甲里，辗转万里来到了东土。说到这里，法昭顿了顿，接着说：诸位，你们觉得彼寺为何叫白马寺呢？独孤信几乎未加思虑的就说：这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当时高僧西来白马驮经，汉明帝便以白马寺命名之啊。是啊，这个故事蒙骗了无数的世人啊。诸位可曾想到，汉明帝费尽百般的心机，派出使者远赴西方，不辞万苦才迎请佛法归来， 这四名难道会用一匹白马的名字来命名吗？啊，是啊，众人被法照的高亢的声音震得耳膜嗡嗡的响，为什么呢？那么法照宣了一声佛号，又高声说，取名白马寺不是因为白马驮经，而是因为白马的背上驮的乃是本教至高的圣物，天下唯一的一块佛陀的顶骨舍利。啊，李苗说，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叫舍利寺呢？有如此的圣物在，传闻天下佛法自个大圣啊。法照苦笑着说，不是不叫，是不敢叫啊。如此的一块圣物，就是瞅上一眼就是无限的机缘和福报了。自佛寂灭之后，就引得天下大动刀兵，引得各方的势力四处打探，若亮出来，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对，众人纷纷点头，是啊，对啊。顶骨舍利被保存在B寺之后，就成了本寺最大的秘密，知道此事的人很少，但是并不是没有人知道。太平时还好，皇家秘密礼拜供奉就是，若是兵荒马乱之时，那便是刀兵相见了。袁绍也罢，张方也罢，当年都是为了抢夺顶骨舍利而来。比斯僧人为保佛骨，赴汤蹈火，亦不畏惧，虽自灭身亡，也始终没有让这至宝落入歹人之手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法照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悲痛欲绝的神色。天可怜见，这保存500年的至宝，9年前突然失踪了。房间里惊呼一片，法照双手垂地，痛不可支。比寺之内，这个秘密一般僧人并不知道。顶骨舍利被交给一群特殊的僧人保管，这些僧人代代相传，若不是寺主，别人是不知的。杨玄之说，那大师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法照脸色诚恳地说，贫僧的师父乃是上一任寺主。哦，大师是那顶骨舍利的守护之人。法照抬头看了看杨玄之说，贫僧不是，师父圆寂之后，顶骨舍利被传给了另外一人守护，当时B寺已经是破败不堪了。大人，那个人的名字想必你也听说过了，正是他让圣物突然之间踪迹全无了。杨玄之睁大了眼睛，难道是？ 是的，是的。 丢失圣物的人，正是B寺寺主袁空。这个名字让杨玄之、独孤信、李苗等人为之愕然。据刘白堕所说，9年前 也就是洛阳大乱的那一天夜里，袁空和樊元宝在一起干了一件怪事，满身是血。后来樊元宝和袁空进了洛阳城，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袁空。杨炫之接着说，法照打断了杨炫之的话，声音颤抖着说，对对呀，当时顶骨舍利就在袁空的身上。杨炫之大声地说，那就是说，这无上圣物的下落只有袁空知道了。法照苦笑着说，但他已经不知去向了。李苗痛恨地说，可惜了，如果樊元宝没有死，说不定他知道袁空的下落，说不定就是他杀了袁空呢。法照摇了摇头，樊元宝知不知道袁空身上有舍利，贫僧不晓得，但说袁空是唯一知道舍利下落的人，则是肯定的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

听到了法照此言，杨玄之眯起了眼睛说， 大师的意思，法觉认得这个樊元宝。 法照说，此事贫僧问过法觉， 元空最后离开白马寺的那晚，他说他在寺主室外见过一个大汉，元空说他叫樊元宝。 听到这儿，杨玄之激动起来了。 哦，这么说，法觉很有可能认识樊元宝，而且极有可能是为师报仇杀了他。这个贫僧就不知了。 法照双手合十，面露悲伤。 可惜法觉被害呀，他若不死倒是能问出来。 众人这才想起话题已经岔开了。杨玄之说， 大师啊，你之前说道品二人对你们早就处心积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法照侃侃而谈， 元空寺主失踪以后，佛顶古舍利也丢了，此圣物乃是白马寺生存的关键，他在白马寺就在，他没了白马寺就没了，所以贫僧和法觉不得不暗自商量，伪造了一块和顶骨舍利差不多的假舍利，暂时将寺中知晓此事的僧人瞒过。同时贫僧师兄弟三人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元空的下落，但皇帝西奔长安，高欢进攻洛阳，白马寺也被一把火烧了，僧人们不是被杀就是被劫走，偌大的白马寺僧去寺空，为了寻找顶骨舍利，贫僧师兄弟三人忍痛离开敝寺，成为了云游僧，四处打探元空的下落，可惜始终无果，最终还是回到了洛阳。因白马寺已毁，所以只得栖身这永宁寺，道品和道红二人比贫僧等早来，寺主患有疾病，他便一直以主人自居，贫僧三人在此不过是客，原先同为佛门弟子也算是和气，可有一晚他们看到了我等携带的那块假舍利，未为真，自此之后便每时每刻都有抢夺之心。杨玄之听完了法照的陈述，沉默了一下， 这么说，那假舍利在你们三人谁的手上啊？ 法觉的手里。 很好，好极了。 杨玄之微微地笑了笑， 先前法觉的尸体被伪装成自死的假象，无意间禅坐之姿让凶手露出了狐狸的尾巴，现在又有了足够的杀人动机，有此两点恐怕足够了。 说完了，杨玄之脸上的微笑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冷若冰霜的陈肃， 来人，带道品和道红。 即便是天气再冷，道品依旧是一身单衣，白色的内衫外边罩着黑色的姿衣，高级的丝绸上面用金线绣着朵朵荷莲花，他端坐在大殿的蒲团上，唇红齿白，双眸炯炯，身上的那种典雅高贵完全是从骨子里散出来的，他若是在朝堂定然飞黄腾达，可惜是个僧人了。 杨玄之心中暗道，这种人于此乱世就像鹤立鸡群，弥足珍贵呀。但一想到道平可能就是凶手，这多多少少的让杨玄之感觉到莫名的失落和悲伤。道平打开了折扇说，贫僧没有杀人，竹枝扇骨，白绢为叶，其上用墨笔绘着一只孤鹤，一只兀立在断崖边的孤鹤，它昂首向天，声动九霄。坐在道品身后的道红也大声地说，贫僧亦没有杀人。杨玄之早就料到他们会有如此的回答，是啊，任何凶手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杀人犯的。杨玄之微微一笑，二位师父，你们昨晚的后半夜都在干什么呢？他不想再分析案情了，因为所有的情况他自己早已了然于胸了，他需要的只是检验。如果道品和道红无法证明自己昨夜在案发时间置身事外，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道品皱了皱眉，昨夜后半夜，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停顿了下来。法昌愤怒地吼道，说后半夜在干什么？道平转头去看墙上的那幅古画，后半夜贫僧和道红师兄在罗大师那里。杨玄之的心头不由得一惊又是一喜，在多罗大师那里？整夜都在那里吗？他惊的是，如果道品的话是真的，那就表明道品和道红二人案发的时间不在现场，另有凶手。刚刚有的线索又断了，案情再次陷入了谜团。他喜的是，道品若不是凶手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，因为他这般风姿的僧人世间少有，诚知是可惜的。道平淡淡地说，是的，我们整夜都在那里。在多罗大师那里干什么？向大师请教佛法。 什么佛法？ 关乎修行，不便透露。道平始终神情不变，宠辱不惊，所有人都望向了杨玄之。杨玄之整理了一下衣袍，站起来笑着说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只好去多罗大师那里求证了。一行人离开了官舍大殿，浩浩荡荡走向了胡僧院。路走了一半，走在最前头的李苗就停下来了。李苗扬起了头，指着上方说，大师怎么跑到那里去了呢？众人齐齐扬起了头，看到在高高的鼓楼上面，多罗大师坐在了青塔半边的檐角下，面对着那个破损的大鼓，背影萧瑟。杨玄之提袍登楼，你们在此等待，我上去。独孤信跟上了，我陪司马一块去。两个人沿街向上，这个建筑呈正方形，算是永宁寺占地面积最小的建筑了，但依然高十丈有余，通体皆用黑石垒成，里面搭就木楼木梯，飞檐朱漆，灵动而威严。 由于多年没有人打扫，通道里灰尘很多。杨玄之、独孤信二人小心翼翼地爬楼，木质的楼梯在他们的脚下嘎嘎作响，他们气喘吁吁。独孤信低声说：斗罗大师，不是腿脚不便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杨玄之摇了摇头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花了一炷香的时间，两个人终于来到了楼顶。鼓楼从一层开始往上是越来越小，逐渐收缩的，到了楼顶，仅仅边长丈余这一片地方，只能放下那枚巨大的牛皮鼓了。这顶上非常的冷，大风呼啸，灌入了那鼓的空洞之中，发出了呜呜的颤音。斗罗大师坐在鼓下，长眉白髯，飘飘然，低头轻声地念动着咒语，身上的白袍被风吹得高高鼓起，如同一片枯叶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吹落下去。大师，杨玄之双掌合十，正要问多罗他在这里干什么，多罗大师身形不动，以眼神示意杨玄之不要说话，口中的咒语不断。杨玄之和独孤信互相望了一眼，算是看明白了，斗罗大师诵经的对象竟然是一只黑鸦，一只硕大的黑色的乌鸦，它跌落在牛皮鼓的下面，鼓面上一道殷红的血迹，格外醒目。想到之前见过的场景，杨玄之可独孤信都明白了，这只乌鸦恐怕十有八九是飞行之中撞死在鼓面之上了。仔细想想，这实在是件奇怪的事情。乌鸦这种鸟虽然不讨人喜欢，但是并不傻呀，恰恰相反，它的聪明和敏感那是鸟类之中少有的。那么大的一面鼓，乌鸦不可能看不到，却撞死在上面，这怎么不奇怪呢？何况这种事情杨玄之和独孤信已经不止一次见到了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杨玄之和独孤信在看清楚多罗大师的动作之后越发的好奇，而多罗大师似乎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只乌鸦的身上。那只撞断了脖子、尸体僵硬的乌鸦，羽毛被风吹得卷乱了，毫无生气。多罗大师的诵经声此起彼伏，如同一场连绵的大雨。然后他缓缓伸手拾起了乌鸦的尸体，放置于手心之内，另一手掌附上，接着双目微闭，诵经声骤然增大了，如同虎啸龙吟，狮子闷吼。那声音让独孤信和杨玄之耳膜发紧，几乎承受不住了。那么在声音达到顶峰的时候，诵经戛然而止了。大风之中，多罗大师合在一起的双手前伸，然后轻轻一抛，那只乌鸦，那只已经死去的乌鸦震动翅膀，高叫一声飞了出去。不管是杨玄之还是独孤信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了。独孤信吃惊地说：大师，那只乌鸦它竟然活了。活了吗？多罗大师看着飞远的乌鸦笑着说： 或者还是个死的。杨玄之恭敬地说，他是神法，起死回生，让人佩服，不过是个幻术而已。堕落大师艰难地转过了身体，面对着二人。对常人而言，世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死。其实啊，哪有什么生死呢？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人生不过就是幻想，一切都是幻想。佛经云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空法，非过去，非未来，非现在。你见到的未必是生，也未必是死。 听到这儿，独孤信笑了笑， 我等蠢笨之人参透不出啊。敢问大师，方才所念的是何咒语呢？陀罗尼。陀罗大师扬两手啊，你们来这里是有事情找贫僧吧？ 杨玄之点了点头，在多罗大师对面找块地方坐下了。 的确有事啊，敢问大师昨夜做了什么？多罗大师淡淡地说，又有人死了。 多罗大师摇摇头，露出了一副极为无奈的样子。 哦，昨夜贫僧在传法。 就你一人吗？ 传法当然不是贫僧一人，道皮和道红二人与贫僧一起。 啊，请问传何法？ 只管修行，说无法透露。 好，请问传到何时？ 自此时一直到天出亮。 杨玄之算了一下，如果道品和道红的确在这个时间与多罗大师在一起，那么他们是没有跑去杀死法觉的时间的。 这个结果让杨玄之和独孤信面面相觑。 是啊，线索又断了。 可是杨玄之有些不甘心。 大师说，昨夜向道品、道红二人传法，有何证据啊？大人认为贫僧说谎吗？ 不敢，但必须得求证啊，毕竟事关人命嘛。 有证据也容易得很嘛。昨夜贫僧传于道品、道红的法，需要四个时辰。此法归属于苦集灭道中的苦法。传法师每半个时辰就要于脊背之上以火香烙之。哦，大人可以去查看。 二人听了赶紧站起身说谢了，然后转身下楼。独孤信想了想，又掉头回来说，大师还有一事我很好奇。 且说无妨。 大师双脚不便，如何上得了这高楼呢？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残灯惊打的山门，容我再等，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，